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4，《后唐纪三》，庄宗光圣神敏孝皇帝下。同光三年11月丙申，蜀主至成都，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。蜀主入妃嫔中左回鹘队入宫，丁酉初见群臣于文明殿，泣下沾巾，群臣相视，竟无一言以救国患。戊戌，李少琛至利州，修节帛浮梁。昭武节度使林思鄂先弃城奔阆州，遣使请降。贾臣魏王季吉至建州，属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和于卢昌五州降。王宗弼至成都，登太玄门，严兵自卫。蜀主及太后自往烙之，宗弼骄慢，无复臣礼。以四节迁蜀主及太后后宫诸王于西宫，收其喜寿，使亲历于义兴门，邀取内库金帛，悉归其家。其子成捐仗剑入宫，取蜀主宠姬数人以归。丙午，宗弼自称全西川兵马留后。李少琛进至绵州，仓库民居已为蜀兵所繁，又断绵江浮梁，水深无舟楫可渡。少琛谓李延曰：吾玄军深入，力在速战，乘蜀人破胆之时，但得百计过鹿头关，彼且迎降不暇，若似修缮桥梁，必留数日，或教王衍坚壁进关，折无兵士，倘言寻夹，则胜负未可知矣。乃与言乘马伏渡江，从兵得计者仅千人，溺死者一千余人，遂入鹿头关。丁未，进据汉州，居三日，后军始至。宗弼遣使以弼马牛酒烙军，且以蜀主书谓李延曰：公来无吉祥。或谓言：公守见伐蜀之策，蜀人怨公深入骨髓，不可往。言不从，欣然驰入成都，抚育利民，告以大军既至，蜀君臣后宫皆痛哭。蜀主引言简太后，以母妻为托。宗弼由长城为守备，言悉命撤去楼鲁。即有魏王季吉至绵州，蜀主命翰林学士李浩草降表，又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凯草降书，遣兵部侍郎欧阳斌奉之以迎季吉及郭崇韬。王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，而内书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成、宣徽使李周禄、欧阳晃迎获蜀主，皆斩之，函首送季吉。又则文思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、长都尹韩昭、宁瑜枭于金马方门，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、果州团练使潘在营、 嘉州刺史顾再寻及诸贵戚皆惶恐，倾其家金帛祭妾以露宗弼，仅得免死。凡素所不快者，宗弼皆杀之。辛亥，祭即至德阳，宗弼遣使奉监，称以迁蜀主于西地，安抚君城，以祀王师。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后宫及甄宛、鲁季吉及郭崇韬，求西川节度使。季吉曰：“此皆我家物，昔以献为，留其物而遣之。”李少琛留汉州八日以祀都统。贾寅，季吉至汉州，王宗弼营业，乙卯至成都。丙辰，李延引蜀主及百官一位出降于升迁桥，蜀主白衣贤弼牵羊草绳营首，百官崔蝶涂显于趁嚎哭四命。季吉受弼，崇韬解缚，焚趁惩治弑罪，君臣东北向拜谢。丁巳，大军入成都，崇韬尽军事侵略，誓不改嗣。自出师至克蜀，凡七十日，得节度使、州六十四，县二百四十九，兵三万，铠杖钱粮金银增锦，共以千万计。高季兴闻蜀王方时施笔注曰：“是老夫之过也。”梁振曰：“不足忧也，堂主得蜀一交，王无日矣，安置其不为无福。”楚王因闻蜀王上表称：“臣以营横路之间为图求之地，愿上印绶以保于陵，上幽诏未谕之。”平蜀之功，李少琛为多，未在董章上，而章素与郭崇韬善。崇韬朔召章与议军事，少琛心不平，谓章曰：“吾有平蜀之功，公等朴素相从，反彻孽于郭公之门，谋相侵害。吾为都将，独不能以军法斩公也。”章素于崇韬。十二月，崇韬表章为东川节度使，解其军职。少琛欲怒曰：“吾冒白刃领贤祖定两川，章乃坐有之也。”乃见崇韬言：“东川重地，任尚书有文武才，以表为帅。”崇韬怒曰：“少琛反也，何敢为吾节度？”少琛惧而退。初，帝遣宦者李从喜等从魏王季吉伐蜀。季吉虽为都统，军中置至捕蜀依出郭崇韬。崇韬终日绝事，将吏宾客驱走营亭，而都统府为大将陈业外衙门索然，从喜等故耻之，即破蜀。蜀之贵臣大将争以保获季越、魏崇韬及其子廷惠，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数帛、唾壶、竹柄而已， 从袭等亦不平。王宗弼指自为西川留后也，陆重涛求为节度使，重涛仰许之，继而久未得，乃率蜀人列状见季吉，请留重涛镇蜀。从袭等因谓季吉曰：郭公父子专横，今又使蜀人请己为帅，其志难测，王不可不为之备。季吉谓重涛曰：主上以事中如山岳，不可离庙堂，岂肯弃元老与蛮夷之御乎？且此非愚之所敢知也，请诸人亦却自陈。由是季吉与重涛互相疑。会宋光宝自梓州来，诉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。又重涛征犒军前数万民于宗弼，宗弼尽之，士卒怨怒，夜纵火喧噪。重涛欲诛宗弼以自明。己巳，白季吉收宗弼及王宗勋、王宗沃，皆属其不忠之罪，卒诛之，即没其家。蜀人争食宗弼之肉。辛未，闽忠义王沈之族，子严汉自称威武留后。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为汀州。严汉遣右军都监柳雍等将兵二万讨之。癸酉，王承修、王宗瑞至成都，魏王季吉诘之曰：举大阵，拥强兵，何以不拒战？对曰：为大王神武。曰：然则何以不降？对曰：王师不入境。曰：所聚入羌者几人？对曰：万二千人。曰：今归者几人？对曰：二千人。曰：何以偿万人之死矣？皆斩之，并其子。丙子，已知北都留守事孟之祥为西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促召赴洛阳。帝亦选北都留守，枢密长指段回等务夜都留守张宪，不欲其在朝廷，皆曰：北都非张宪不可，显虽有宰相气，今国家新得中原，宰相在天子目前，是有得失，可以改更，彼之北都独系一方安危，不为众也。乃喜县为太原尹，知北都留守事，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，知邺都留守事。正言昏冒，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。彦琼本陵人也，有宠于帝。魏博等六州军旅金谷之政，皆决于彦琼，威服自恣，灵乎将佐。自正言以下，皆阐释之。初，帝得魏州银羌校节都近八千人，以为亲军，皆勇悍无敌。嘉禾之战，时赖其用，屡立殊功，常许以灭梁之日，大家赏赖。继而河南平，虽赏赖非一， 而士卒士公骄自无厌，更成愿望。是岁大饥，民多流亡，租赋不充，道路徒劳，草碾艰涩，东都仓廪空竭，无以给军事。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株洲漕运，智者随以己之。军事乏食，有故妻育子者，老弱采书于野，百食为群，往往馁死，流言怨皆，而地油田不息。己卯，列于白沙，皇后皇子后宫必从。庚辰，宿伊阙。辛巳，宿檀伯。壬午，宿堪见。癸未，桓公。时大雪，立足有将扑于道路者，衣辱间积尤甚，卫兵所过则其功享，不得则坏其石器，撤其士卢以为新，甚于寇道，县吏皆篡逆山谷。有白龙献于汉宫，汉主改元白龙，更名曰公。常和票信正民，遣其部县郑昭纯求婚于汉，汉主以女曾成公主弃之，常和即唐之南诏也。承德节度使李嗣源入朝，闰月己丑朔，孟之祥至洛阳，帝宠待甚厚。帝以君储不足，谋于群臣，窦卢阁以下莫之为计。吏部尚书李琦尚书以为，古者粮入以为出，济农而发兵，故虽有水旱之灾，而无匮乏之忧。近代税农以养兵，未有农富己而兵不足，农捐己而兵丰饱者也。今纵未能捐省租税，苟除折纳纽配之法，农亦可以小修矣。帝即斥有司，如其所言，然竟不能行。丁酉，召属朝所属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司，五品以下裁地无取者，喜纵归田里。其心祥及有功者，委重涛随侍讲任。又赐王衍诏略曰：故当列土而封，必不薄人于贤，三臣在上，一言不欺。庚子，张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卒，以其子保大留后允涛为张武留后。帝以君储不充，欲如汴州，谏官上言：不如节俭以足用，自古无旧时天子，今阳世未灭，不宜事以虚实，乃止。辛亥，立皇帝存美为雍王，存霸为永王，存礼为薛王，存卧为申王，存义为穆王，存阙为通王，存纪为雅王。郭崇韬素即宦官，常密谓魏王季吉曰：大王他日得天下，乘马亦不可乘，况任宦官，宜尽去之，专用士人。吕之柔窃听闻之，由是宦官皆窃齿。时成都虽下， 而蜀中盗贼群起，布满山林。重涛恐大军继去，更为后患，命人员张云分道招讨，以示烟流未还。帝遣患者向延嗣促之，重涛不出交营，即见李杰又惧，延嗣怒。李从袭谓延嗣曰：“魏王太子也，主上万福，而郭公专权如是。郭廷会拥土出入，日与军中骁将、蜀土豪杰侠隐，指天画地。近闻白其父请表己为蜀帅，又言蜀地富饶，大人宜擅自为谋。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，王寄身于虎狼之口，一朝有变，吾蜀不知为谷何地矣。”因相向垂涕。延嗣归，俱以欲留后。后泣诉于帝，请早救季吉之死。前此帝闻蜀人请重涛为帅，已不平，只是闻延嗣之言，不能无疑。帝悦蜀府库之极，曰：“人言蜀中真祸无算，何如是之危也？”延嗣曰：“臣闻蜀破，其真祸皆入于重涛父子。重涛有金万两，银四十万两，钱百万民，名马千匹，他无趁势。廷会所取附在其外，故县官所得不多耳。”帝遂怒形于色。即孟之祥将行，帝谕之曰：“闻郭重涛有异志，卿道为朕诛之。”之祥曰：“重涛国之勋旧，不宜有此。似臣至蜀察之，苟无他志，则遣还。”帝许之。壬子，知祥发洛阳。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归持意成都，观重涛去就。如奉诏班师则已，若有千言跋扈之状，则与季吉图之。燕归见皇后，说之曰：“臣见相言四言，蜀中世事犹在朝夕，今上当断不断，夫成败之机见不容发，安能缓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？”皇后复言于帝。帝曰：“传闻之言未知虚实，岂可据而果决？”皇后不得请，退，自为教与季吉，令杀重涛。知祥行至石壕，燕归也叩门宣召，促知祥赴阵。知祥窃叹曰：“乱将作矣。”乃昼夜兼行。初，楚王因既得湖南，不征商旅，由是四方商旅浮凑。湖南地多千铁，因用军都判官高玉策铸千铁为钱，商旅出境无所用之，皆以他货而去，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以天下百货，国以富饶。湖南民不是桑蚕，欲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，为己民间积贮大盛。吴越王刘遣使者沈涛致书，以授预策。 封吴越国王，告于吴。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，不受书，遣涛还。仍借境上，吴德通吴越使者及商旅。